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11集，吃罢，窦老爷子还要亲自把他们送到胡同口，正赶上一邻居回来。这邻居老太太穿着改良的对襟中式衣裳，头发花白，看上去十分有范儿。窦老爷子小声和蓝河说道：“ 那是个乡头，就顶仙儿的，你知道不？” 蓝河说：“听说过。”窦老爷子还挺八卦：“ 哎，你知道吗？他原来不住这儿，小老太婆很傲气的，从他老公到儿子都很仰仗他的。”刚搬来的时候，信众都来打香，一天就进账70000多。 蓝河说道：“ 哇， 虽然是鬼神巫师们的伏羲时代，但在这个无巫师时代的巫师，在自己的圈子内如果混出来了，构建好了权威，还是挺能赚的。只是比起过去来说，远远不如了。比如京城以前有句话，叫……”在京的和尚，外出的官。官员出京威风，在京城里却要数和尚厉害。那时候整个京城，单是在名册的寺庙道观足有2000多，和尚们与权贵往来，连宫里也很敬重。朝廷每年还拨钱给庙里，四大门信仰彼时也甚是风行，连紫禁城里都有供奉。宫里把胡黄白柳称为殿神，关于殿神的传说数不胜数。太监若进入没人住的殿堂，都会大喊一声开殿，以免冲撞了殿神。直到现在，那里成了博物馆，老一辈工作人员都保持着这个习惯。当然这都扯远了，眼下那乡头走到跟前的时候，和窦老爷子打了招呼。乡头提了水果，摸了个桃子给蓝河。蓝河一时愣住了，这不给他的邻居窦老爷子，反而给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他迟疑的道：“ 谢谢，您客气，不用了。” 窦老爷子也很吃惊，他这邻居自打搬来可没主动跟人示好过。乡头摆手道：“ 我是敬重您的身份，咱们也算同一系的。” 蓝河心猛跳了一下，屏息警惕地看着对方。胡七十九和白五可藏得好好的，难道这是位高人，跟不动法师一样，一下就看穿了他的身份？那他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想认亲？窦老爷子也奇怪地看着蓝河，乡头微微一笑，说道：“ 我知道您是庙感山风景区的旅游宣传大使，我是那儿的信众。” 蓝河无语，其他人狐狸、刺猬全都无语了。我的妈呀，差点忘了。没错没错，之前庙感山景区批发了一个宣传大使给他。蓝河接过了桃子。 是吗？谢谢。 辛苦了。 枪头说着，踱着仙气的步伐飘然而去。窦老爷子无语，神神叨叨的，还以为说啥呢。道别了窦老爷子，离开之后，蓝河才松下了那口气。 把我吓一跳，我以为是个高人， 庙感山景区旅游宣传大使，还有这用处啊？宋福潭略一思考， 毕竟庙感山的香火现在很多依靠游客，那么旅游宣传大使实际上就发挥了比乡头更大的带动作用，对你示好也是正常。 蓝河无语，行吧，只是不会现在四大门的乡头们也都认识他了吧。宋希云那边陆续完成选角工作，蓝河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进组了。鬼去大概要拍3个月，其中还得辗转去外地取景。蓝河从网上订购了折元宝用的金银箔，准备带到剧组去。英韶也在楼下拿了快递，蓝河抱着一箱金银箔，先看到他，刚想打招呼，有人挨了上去，跟英韶搭话。 你好啊，我住在三楼，我是卖棺材的，一直在关注你。快递员无语了，蓝河也很想笑，他大概能理解，但看到快递员懵的样子就有趣。英韶也是无语的道： 哎，兄弟，你别说了，好像我每天都在作死一样啊。 不是不是，就是幽默一下。三楼的说： 而且真的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货，我的质量都很高了，除了花圈呢，还有寿衣。 英韶这时候才看到抱着箱子的蓝河，还有那满眼的笑意，喊道： 谢谢，不用了啊，我有固定的合作商家。 三楼邻居特别失望，按说他也是捞阴门的，赚死人钱，但没有那方面的本事，就很想和英韶这样的先生合作，卖出去的定制货能贵很多。英韶逃到电梯里去，看到蓝河过来，又想把电梯让给他，蓝河示意不用，进去后道： 你好，我是卖冥币的，关注您很久了。 英韶无语，他哭笑不得： 哎呦，您可别玩我了。 蓝河笑了笑： 生意不错啊，不用这么胆战心惊，我过两天就去剧组了。 电梯到了，蓝河刚推开家门，手机响，是陈星阳打来的视频，他接通了。 哎， 心里琢磨，陈星阳怎么打过来了，他最近应该在录节目吧。 老早我问你啊，你那个邻居大师在家吗？ 陈星阳迫不及待地问。 在啊，我刚还和他见面了。 蓝河道。 喂，你帮我介绍一下吧，我有个事想问问他。 英韶现在名气渐渐大了，陈星阳都知道他，也知道是蓝河的邻居。 嗯，行啊。 蓝河示意了一下，宋福潭就帮他去隔壁叫英韶。陈星阳一听宋福潭也在，感叹一声。蓝河问他： 你什么事儿啊，想养小鬼吗？ 陈星阳无语，说道： 那我找你学鼓不是更好？ 蓝河笑了，陈星阳迟疑了一下，然后道： 哎呀，算了算了，这种事儿我还是不和你讲，保护我们圈最后一个无神论者。 蓝河无语了。英韶已经小心地进门了。 老爷，啥事儿啊？ 陈星阳疑惑地道。 他怎么叫你老爷啊？ 英韶脸都白了，他不知道蓝河正在视频，心想暴露了来老爷的马甲岂不更惨了。好在蓝河比他想的还要淡定，不假思索的道： 是那个老爷，他打牌输了，要叫我一天老爷。 英韶无语。 哦， 陈星阳压根没怀疑，他知道蓝河是赌王。 那个先生，我想咨询一点事儿，你会不会解梦啊？ 略懂。 英韶看了看蓝河，谨慎的道。陈星阳一时大有好感，他知道一些这种先生开口闭口都是吹，好像玉皇大帝都是他们家亲戚，不像这个先生实在多了。 哎，那蓝河，这样我和先生单聊吧。 宋福潭对这种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事不关己，就走到客厅的单人沙发坐下来，用电脑改剧本。蓝河却想看看陈星阳到底怎么了，毕竟是他朋友。 你就这么聊呗。 蓝河道。 我盯着不让你被骗钱。 英韶无语。陈星阳笑了，虽然蓝河不信邪，但这口气明显是在开玩笑。 行吧，其实啊是这样的，我最近老做梦，隔三差五就梦到穿着唐装，有时候是西装，挂着大红色的这种金花，在三层的大别墅外头有一座桥，桥的那头呢会走过来一个撑伞的妹子，有时候穿婚纱，有时候穿中式礼服，每次妹子长得都不太一样，然后有人叨叨些什么，我就和这个新娘啊手牵手顺着红线去拜堂，还会发给我婚书，反正就是经常在梦里和不同的人结婚，我有时候还嘀咕这不是重婚吗，当然在洞房前我就醒了哈、那个仪式特别长特别累。 陈星阳没结婚，目前也没交女朋友，蓝河乍一听还觉得他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真要这样，陈星阳应该也不至于找英韶啊。果然 陈兴阳接着表示，他因为老做这个梦，醒来后感觉很累，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在梦里他就努力地观察一些细节。 这个过桥的时候再有人叨叨，我就仔细听，终于听清楚了，那个声音好像在说，阴阳二桥长又阔，一架立阴二立阳。 陈兴阳咽了口唾沫， 哎呀，我倒是在梦里啊都觉得有点发寒了啊，懵懵懂懂的进了别墅，我就上了三楼往外看，结果发现周围全都是墓地啊，这个婚书上写的结婚地点还是某某陵园。 后来陈兴阳就吓醒了，他老觉得不对劲，还偷偷跑到梦里说的那个陵园去看。 哎，那你都看到啥玩意儿？ 英韶问道。蓝河也盯着陈兴阳，表情很复杂，夹杂着惧意。 我就是看到的和梦里长得是一样的，当我第一次去那里，更瘆人的是我在那边看到一些无良的摊贩居然在卖明星的阴间结婚书，我还看到我的了，上头印了我的照片和名字，另一边可以自己填写贴照片然后烧了，就这婚书啊也和我梦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啊。 蓝河也有点毛了。 那其他明星不会也做这个梦吧？ 陈兴阳悠悠道。 我也想问你啊，那小贩跟我说的销售榜第一的就是你。 蓝河无语了，原以为事不关己的宋福潭惊讶不已。宋福潭一下站了起来，神情凝重，英韶他们都忍不住看向他。宋福潭严肃地道，具体是哪个陵园，这种行为涉嫌了侵犯他人肖像权和名誉权，制作者、售卖者和购买者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陈兴阳道， 虽然但是玄光老师，你就是区别待遇，坑我说结婚好多次你也没反应， 现在突然开始普法，不觉得很精分吗？宋福潭回答道，是的。陈兴阳傻了，是什么？ 卖结婚证确实要举报一下，太不尊重人了吧。 蓝河道， 不过我还真没做过这种梦，会不会只是你单身太久了？ 他一边胡说八道，一边去看胡七十九，琢磨着不会其实也有来弄他的，但是被胡七十九给处理了吧。但胡七十九在财神楼里睡得正香，白五更不用说了，冒头是不可能冒头的。陈兴阳无语道， 我单身太久也不至于这么渣吧，每次梦到都不一样的。哎，你别说了，你走开，你不懂这些，让我和英先生交流。 行， 蓝河还真走开了两步。英韶欲言又止， 其实我当时就联系了经纪人，然后也了解到其实不止那一个陵园一个商贩有卖这种阴间结婚书的，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上头还正儿八经印着登记机关日期，50块钱一张，中外明星网红都有，就跟盗版海报一样，借此敛财，出现了有一段时间了，只是我做梦时都是在一个陵园。 陈兴阳解释道， 可是蓝河这个榜一直都没有做这种梦，那是不是我被针对了，有人搞我，强行搭尸骨。 京城地区的冥婚仪式就叫搭尸骨，双方亲家称之为尸骨亲。冥婚自古以来就有，情况也很多种，有的双方生前就有婚约，有的只是死后家人为之定亲，有的是双双死亡了，也有单男方亡女方亡的情况，女或抱主成亲，男或迎书归葬，由此还诞生了鬼媒人的职业。但不管是哪个地区，也没有反复冥婚的道理啊。 哎呀，这就有点奇怪了。你只是梦到了一半，都是一次，却没有洞房，而且还都是反复曾经，那阴间也不让重婚呢。就算搁古代，那也是一夫一妻多妾。 英韶也有点纳闷的样子。 这个，哎呀，而且冥婚呢，这个也是要正儿八经的要走这个合婚啊、放定等程序的，还得合过双方的生辰八字。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都觉得有点像被当成工具人了，哎，就跟这个租用的道具一样。 而且这样也不用生辰八字，能找到陈兴阳就行。陈兴阳无语了，紧接着说道： 对对对对，而且是50块钱一次。 哎呀妈呀，还真像是个工具人。每次他都累到不行，他根本就不算真正的成亲，可不就是工具人吗？好比是次次陪人拍婚纱照，还没有出场费，结婚证一张50块钱都到不了他手里。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